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仨本来准备吃大虾啊，聊聊这个吃大虾，但是呢这个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这个你就可以想见现在的媒体多么的浮躁，我们现在不得不在一个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又要谈一个话题了。 我们常常这样， 主要是我们身体的变化快，我们吃了虾以后有反应，结果打了疫苗出了问题， 对， 更坏了。 对，那疫苗也包括成人的，对吧？所以如果今天不聊这个呢，那我觉得朋友圈里的人就会骂我们 太傲了。 对，怎么聊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我只能这么说，他们有人说这个我现在就是靠着朋友圈做节目，我准备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就是这样。我，你比如说朋友圈里，我给他念念，我有一个导演的朋友，哎，喜得贵子，他的妈妈也是一位名人啊，在朋友圈里，哎，你就看母亲， 什么说是导演的妈妈， 导演的老婆， 导演的老婆， 他们喜得贵子， 孩子的妈， 孩子五个， 孩子他妈 五个月了，你我在这个朋友圈里的发现这个节奏是什么？我最先看见的是一圈妈。就是你看疫苗这个东西，最先看见的是一圈妈， 哇，就是小孩健康 就不行了，你知道，就因为前一阵他们这个孩子有一个答谢吧，朋友我也忙，所以就没有去，但是我就看这个想要孩子的， 对不起对不起，打断，什么叫生孩子答谢？ 一般孩子就是都得答谢一下各界宾朋啊，就是说 满月 呀、啊、百日啊， 吓死我说。怎么生了孩子要答谢大家帮忙，这大家帮了什么忙？在生孩子过程中这什么情况、 哎、你才应该当导演。你更有戏剧性。 什么情况？ 对对对， 群策群力。 对对对，感谢这么多朋友的贡献，有了，所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对吧？ 好，然后 所以我们大家要关心，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哎，我就觉得这个想喜欢孩子的夫妻俩一打有了孩子，你就看他的朋友圈啊，我就觉得就好像他的人生中出现了一颗最亮的明星，全是孩子，头像都改了，改成孩子的一个小屁股，对，这能这样。你看妈妈说，最近爆出问题疫苗，我一开始没在意，心里想没事儿，咱家孩子是在正规大医院打的，没事儿，咱家打的是进口疫苗，没事儿，孩子现在没什么不良反应，说没事儿，咱不一定能碰上这个问题疫苗。可是再看新闻，细思恐极。孩子五个月已经打了四针，其中乙型肝炎疫苗、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都在黑榜上，就这次黑榜上。查了这个新闻，问题疫苗的流向始终在调查，还没披露。孩子接种疫苗的医院也在等结果，在观望，就是说这个医院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疫苗有没有问题。据医院说，他们是从朝阳疾控中心进货的，都是朝阳群众的地儿是吧，医院说是从朝阳疾控中心进货的，朝阳疾控中心从北京疾控中心进货的，而北京疾控中心从哪里进货就不得而知了啊。医院相关人员现在我问他们，他们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而这个期间疫苗仍在源源不断接种给到月龄的孩子，我开始忧虑了，大医院真的会让我放心吗？你看看这个图片啊，这是他现在这位妈妈提出来的，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这家伙就是说涉案5.7亿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非法疫苗流向全国24个省区市，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父母亲给孩子打的二类疫苗都有可能啊，可能性不一定大啊，这有可能是这种有问题的疫苗。然后这妈妈又说了，你看这是其中一种啊，这妈妈又说了，说新闻里并没有说明是国产还是进口疫苗，进口疫苗也是在上海等地分包，进口疫苗同样面临这样的进货和运输流程，同样有可能牵涉其中，原谅我没办法淡定了，请尽快给医院一个方向，给父母亲们一个交代吧。 难怪我最近啊，就我跟你说，我刚去了日本，昨天回来嘛。 嗯， 我发现现在中国游客在日本，除了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比如说去买电器、 马桶盖、 马桶盖我倒没见，但药房肯定，化妆品这肯定排队。嗯，我还发现一个新趋势，好多人去看大夫。 哦，看病。 好多，我看到好多病院，那真的是有中国人几个，他也不叫一团，几个中国人，有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带着进去，就比如说做体检。 然后后来我聊下来发现真有中国人是一年去两回，一回体检，然后有病飞坐飞机去日本，就有钱的家庭，说不定你像现在这个情况要种什么疫苗，说不定得出国种疫苗是有可能的。 现在大批的内地的孩子到香港来打这个疫苗，所以先是买奶粉是吧，你看就是说其实大陆奶粉按照咱们这个农业部啊或者谁说的都挺好嘛，对吧，但是你看这就没办法，信心没有信心，所以就把香港奶粉买光了嘛，买出两地矛盾来了。现在呢疫苗跑到香港来打这个疫苗来了， 这个人是已经判刑的， 对， 之前是有已经是犯了事情的，可是奇怪他判刑三年缓期五年， 缓刑五年 我不懂了，这个司法是怎么弄的，而这个缓刑五年里边对他并没有什么监控跟踪，所以他可以继续做这么大的生意， 是啊， 还带上一个医学院的女儿，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这个 也姓庞，让我想起这庞氏骗局啊，这群姓庞氏母女，他是山东菏泽一个医院的一个大夫，就是徐老师说的，以前就因为非法倒卖这个疫苗的药啊，被判了刑，他等于是在缓刑期间又干这个事情，然后你看有很多这个照片嘛，就是他的那个下线，现在说下线有什么190，你看这个笔记本，你看了吗？这就是他发给分，现在就都查呀，哎， 不过呢，一般是这样，缓刑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刑责案情不是太严重，那么有各方面的表现，缓刑我觉得是可理解。可是问题是，缓刑应该来接下来的一些的条件，他还不一定是跟踪监控，而说如果你当时犯的那个刑案是跟比如说疫苗或者医疗品的倒卖有关，应该接下来规定是不准从事相关行业， 对，不能从相关行业。 对，那这方面就 香港那些人缓刑不就不能再到旺角区吗？ 他是非法的。 对啊， 他本身你知道什么叫一类疫苗二类疫苗，我也不太懂啊，大致说一类疫苗呢就是免费的，就是政府一定要给你的给你接种的这个疫苗，那么二类疫苗呢就是可以允许接种单位啊向这个中间商向生产疫苗的企业去购买，所以在这个渠道上它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嘛，这一个中间商的作用，这不是说它合法呀，但是就怎么就没发现 呢？他非法做 ，OK， 对啊。 那问题又来了，假如他是非法做中间商，把疫苗买过来，现在主要问题是他没有做好冷藏嘛，对不对？ 对， 所以疫苗就出现了这个 冷链 的问题。OK，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既然这一个环节是非法，那这个非法的这一批疫苗怎么重新回到一个体制？就是说比如说医院，如果现在医院接种的真有他的疫苗产品，那些医院他买东西他是理应是透过一个合法渠道购得，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不只是他的问题，而是一连串，就你医院的疫苗是从哪采购的，你经过的那些中间商是不是合法的中间商，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会跟非法的中间商采购，这是不是一连串的事儿啊？ 你看咱们还有那个是不是有那个照片呢，就是那些药箱对吧，在查获它的时候就是那个温度当时说已经到了14度，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储藏运输过程你得是摄氏2度到8度，那它这些东西 走不行了哈， 哎，但是人们现在当然咱们这无知的人们担心的首先是这个孩子打下来就是有事儿没事儿，你知道这个事情啊也有意思了，就是我觉得另一个面的话呀也该说说了，比方说这个我这儿朋友圈里又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今天有篇文章就刷爆了，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之伤来着，疫苗之伤，这个疫苗之伤本来我以为是一篇文章的标题，可是今天是多篇文章的标题，一个共有的标题，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就等于啊把这个问题说的呀那简直是像地狱一样恐惧恐怖，但是呢 什么问题啊， 比方说曾经有一个署名为疫苗之伤的文章，啪啪啪20张照片，说这是多年前的事情，说这个孩子你看植物人，这个孩子中年只能在不见天日的阁楼度过，父母亲的眼睛一秒钟都不能离开他，因为就有生命危险，都是因为得了疫苗，这些孩子已经 中了疫苗， 当时接种了有问题的这个疫苗，好， 等等。还有一篇这个文章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疫苗如何如何的这个产业啊如何落后，比如说是30年到50年之前的这个水平。但是也有，你看，我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做判断啊。还有一个人写出一篇文章叫智商之商，就他那意思啊，就是说你们也不要过分妖魔化，这个你引起的是另一个公众恐慌。本来这次的这个问题疫苗，妈妈们已经很害怕了，但是到底你应该如实的给大家一个信息。你看他这儿讲的，我觉得也值得一说吧，就是他说这个我朋友圈里也提到这个疫苗之商的文章刷屏了，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必须写一篇短文，所有这些名为疫苗之商的文章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稿件，其中的主要部分都用了财新记者郭宪忠在2013年才写的疫苗问题的旧稿。然后他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呢，这篇旧稿里当年讲的那个疫苗的那个不良反应那个问题啊，和这次的这个新闻发生的问题，它是两码事儿。尽管都与疫苗有这么一个关键词，但是两码事儿。他就说，最近媒体报道的山东5.7亿非法疫苗案里，第一，出问题的是二类疫苗，不是一类疫苗；第二，是非法疫苗，不是有毒疫苗；第三，问题出在疫苗没有冷链保藏，造成疫苗可能失效。他说这个是媒体报道的事实部分，由此怎么惩戒追责啊，都是应该的。但是呢，就是很多自媒体啊，把这个事情东拼西凑加起来，把中国出现过的所有的疫苗问题集中起来之后啊，他认为公众产生恐慌，强行在两件事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就是失效疫苗会弄死你的孩子，会产生严重后果。那么他们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10万+的这个点击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主要是为了抢眼球， 对， 是吧？是 我的意。他说，我想再问一遍，公众得到了什么？就是说，我也不认为只要目标良善就可以不择手段。我也看到了一些其实是有危险的，但是这个危险呢，似乎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意见。 对，因为疫苗呢，坦白讲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多争议，我听过有许多，比如说有些比较顽固的保守的中医就会觉得人根本不该接种疫苗， 对吧， 有很多相信自然疗法的也不相信疫苗。那么其实医学史上有相当多疫苗出问题的情况，那大半都是一些恶意的政策，不怀好意的实验造成。比如说最有名的祸事就是以前美国在非洲干的，就刚果河流域事件，给他们接种一大批的小儿麻痹但是有问题的疫苗，当时几个疫苗在做实验嘛，结果那个实验结果是失败，造成了很多人的性命的身家的损伤。 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接着听文道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可是我想讲的是说，我们要看事实，自从人类懂得做防疫以来，你比如说从最早种豆到后来疫苗的诞生，到现在全世界我们儿童夭折率下降了多少，这是一个人类史上很惊人的进步。我们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多少，今天所有担心有疫苗问题的妈妈跟爸爸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大家都是种疫苗大的。 对， 我们都是种疫苗大。我们几十年前中国医疗卫生制药水平可能比现在还差很多，然后那时候出来疫苗大家都中了。 对， 那么现在呢？ 所以你放心，人们不会因此就将来就不用疫苗或者丧失对疫苗的信心。人家反感的只是这种非法的坏的疫苗， 是 人家害怕的 缺德的这么行为。 这个姓庞的人啊，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这些东西转卖出去会有问题的，还是他是不知道的？ 他是医生，哎，他女儿也是读医科的。 那这我们现在以最大的善良心来讲，他自己不知道，那这个算是个特大事故。要是他自己是知道的，那是犯罪，那等于是有毒的东西拿出去。 但是他还有非法经营问题。 哎，非法经营问题，但这还是问题的最小的层面。更大的层面就是医检药检的普遍的问题。就是你这么一个非法的有问题的东西，怎么能够进入合法的领域到26个省？那进入很多公家私家的医院，那你知道那么多的病人，他们是相信你医院，他们又不知道你这个山东的姓彭的，他们是看着你国家大医院的牌子进来， 我们随时到医院里去，你给我们打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你这个医院，我怎么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一环不追查不截断的话，不单是疫苗啊，那其他的针、其他的药都可能出问题，都可能出。你不要以为这一次说哦，最多可能是无效，最多可能一些小病不会生病，那些文章拿出来辩护，只要这个医检药检这么大的漏洞不堵住不更查的话，那迟早会出人命。 不，他现在 说不定已经出了人命。 他要一个是可能引起他如果失效的话，可能引起不良反应。但是我看也有一些所谓科普的讲，这个不良反应啊，基本上可能在48小时以内啊就会表现出来，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说呢，按照这个新闻里讲的这些药品的这个日期啊，到现在应该大部分都已经过了那个标注的那个有效期，也就是说会应该是强制 被淘汰 使用。哎，我还真不明白，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也得到了严格执行呢？甚至咱们可以无限恐慌下去，就是中国的医疗机构是不是严格执行就是 药品的 有效日期 的 肯定淘汰。起码因为我知道我爸就不严格执行，我爸什么药都不舍得丢啊，吃照管用都吃。我就怕就是说，哎，任何一个规定咱们的伟大祖国都有的。 中国人碰到一件中国人碰到一件坏的事情呢，比较善良的角度就会期盼它是一个特例，比方说像这种一个很坏的事情，那么倒霉了，大家都知道他不应该倒霉，但是人家就会说，哎呀，希望我的小孩不在这个范围里，我正好避开了，就是希望他是一个特例。可是严格说来，你要得想想，他也可能是一个先例，他这件事情会这样，他别的事情也会这样。最近那个争得很厉害的那个苹果跟联邦调查局要不要开锁，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对， 就是说那个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罪犯吧， 对， 那个苹果的那个手机打不开，那这个政府就叫苹果公司帮他打开，苹果公司说不开，他说我们要保护客户私隐，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这闹得很厉害。 那在中国这个事情很简单吧，你这个罪犯，我那个国家安全部叫你，公安部叫你开，你这个小米你敢不开，对不对？因为中国人都会 跪着开， 这个因为都会觉得 你要开这个我给你全开了，好吗？ 这个我们大部分人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特例。你要跟旁边另外一个人用小米的说，他开了那个将来也可能开你那个，不会吧，小米有多少万的人用，哪会开到我这个？ 而且我也不犯罪。 对，我也不犯罪，我你开啊，开也没什么东西啊，我也没有验照什么。中国人都是抱着这么一个心理，这个事情虽然坏，但是他跟我无关，太远了。你这个妈妈是这么一发急啊，旁边肯定有人劝他了，哎呀，哪有这么巧啊，你的小孩你看肯定轮不到的。 对， 但是呢，苹果坚持的什么，说我们不能开这个先例。我们今天给联邦调查局开了，你所有的苹果用户将来都是可以开的， 大家都不信任 这。徐老师，你讲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啊，这个蝴蝶效应啊，我觉得它的真理性在增强。就是蝴蝶效应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有人研究混沌啊，那些学者提出一个理论，比如说在纽约一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引起东京的一场地震，它这个 暴风雨， 一场东京的一场暴风雨，这种理论被叫做蝴蝶效应。过去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作用的没那么普遍或者没那么明显，但是在今天的网络社会，其实疫苗的分发就是网络，你注意到没有，这种蝴蝶效应啊太明显了，就是其实就是毫厘之差呀谬以千里。就比如说只要在一个端口上，只要在一个端口上有一个漏洞，你看就是个庞氏母女啊，一个缓刑期间的非法 贪财 买这么几个疫苗，就这么一个端点上，哗一下24个省市，你再去查吧，就是这就是蝴蝶效应啊，初始条件的一点不靠谱，最后引来的，你看三聚氰胺还记得吗？就是三聚氰胺的那是多少。其实所以说我认为这些家长啊，要叫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咱不是依法治国吗？发什么朋友圈啊，发什么牢骚啊，起诉啊， 对， 起诉啊，就是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律师啊，起诉你啊，你哪个你这事儿该谁管，对吧？这么多只150万只还是200万只，就说这个 有问题的疫苗，甭管有问题没问题，我跟你说，这要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得索赔多少啊？总有人要赔吧。 如果说，比如说你起诉的是一个，你要起诉谁？现在我 管理啊。 你比如说， 你先起诉医院啊，是医院给你打针的。 直接 医院再起诉上家、啊。 那你能够证明我中的是那个疫苗吗？ 嗯啊，对对呀、啊， 对，你能够证明吗？你要先找到这个，你要起诉，你要先说啊，我中的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疫苗，然后我们出现不良反应了，然后这时候你去起诉，然后你起诉可以起诉公家院，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先不说之前举证困难，第二就是后面你起诉公家医院，比如说起诉卫生部门、起诉政府，那一般在中国是败诉的。那么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太多，比如说我们讲去年天津爆炸案，啊，就说哎，这种事儿怎么也能发生得了？这个储存的这么一些的这么危险的高危的自然化学物品，然后我们通常事后做的，今天我们国家正常的反应就是什么死守严防，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要设立关卡。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这个复杂社会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前也常聊的，就是每个人互相依存的程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办法是什么死守严防查得过来，只能靠什么呢？高度的自律，每个人，要不然这种复杂社会是很难运作。比如说我常举个例子，你今天自来水厂，你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喝东西怎么样，扔了个什么东西进去，出去一喝，下头就几百万人的事儿。这是我们每一天啊，其实每天我们活在现代社会，每天都能死好几百次的。 没错。 你搭电梯下楼，你那个电梯，你比如说记不记得去年那个扶手电梯把人吞了，他的检查少了一回，他就要出事儿。你这个过马路红绿灯坏了一次，你就要出事儿。你这个搭地铁，这个地铁司机忽然晕倒了，你就要出事。就我们出事的可能性太多了，以前的人没那么容易死，我们现在的人却比以前容易死的多了， 因为你们变成集中营了。 对，我们每个人都 死你们 太容易了。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做节目，我们就弄灯的这个啊，他要上次没检查好，啪一个灯摔下来，我们三个就全挂了。 没错，就是、啊、 太容易死了。 哎，在生产线的顶端给你加点这个三聚氰胺，加点氰化钾什么的，对吧？ 太容易死了， 全体 所以你基本上没办法说我有个制度去让所有东西都靠谱，这到最后真的是人的自律。 所以我讲了个以法治国，文道水平高，以德治国。 不不叫以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从个人的生存哲学来讲，我同意这个文道的讲，因为中国现在只能这样全辱，就是我刚才讲，你只能期望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走在大街上，突然上面不知道哪里飞下一块石头，啪砸中一个人，然后呢，你追不到这块石头，那你下面的人怎么办？你花很多力气去追吗？你不如想，哎，这个几率很低的啦，这一万个人最多也就砸到一个了，所以那不砸到我就算了。这是生存哲学，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应该追究。像这种事情，就是应该有人你去控告这个医院。你的小孩假如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实证。那我打过疫苗，我对这个医院，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疫苗，那你医院就要给我证明我打的不是问题疫苗，我这个小孩的反应是因为别的原因。要是你不能证明，你当然也有关传媒可以加入，那如果他这个来源追到那里，那么中间谁参与这个检查的就要负上行政的法律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盼望一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暂时轮不到我，因此就跟我没关系。这样下去，我们从元代就是这样啊。 对，但我不是说我们应该犬儒，恰恰相反，我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发展出现代复杂文明、复杂社会所需要的相应的文明素质。 哎，是的， 我的意思是这个。 你对， 就是像从当年胡适讲，就五四那代人开始批判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开始，到现在还是适用。 我跟你说，一帮 这才是问题， 一帮大老粗，哎，包括我在内，就是挂一漏万，粗枝大叶，他是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我是说是前现代吗？还是他是，我不知道这应不应该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啊？但反正我觉得你管理失效，你什么规定都有啊，可是你少一个现代人的东西，就是说这事儿说了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他根本在这个节点上，他这管理失效， 而且他都是差不多。你比如说五四那个年代差不多也就罢，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比起五四那个年代啊，今天的差不多带来的危险就大多了。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差不多死的人没那么多，我们今天一个人差不多能害死很多人的。 现在常例是危机管理，一旦出了事情来管一下，但是偶然性下面都是有很多必然性的交叉，他现在只处理偶然性，必然性不处理。你看天津的后来也都没结论 呢。所以咱们好赌吗？咱们好赌吗？就处理偶然性。 所以最后呢， 处理偶然性。